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下天气方面，今天白天阴有小雨，最高气温23摄氏度，今天夜间阴，北部地区有小雨转晴，最低气温18摄氏度。当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24，空气质量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昨天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福建莆田9月25号0到24点无新增确诊病例为本轮疫情发生以来的第一次，蒙古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的死亡病例数创新高。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消息，9月25号的0到24点没有新增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没有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根据国家卫健委网站的消息，9月25号的0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云南10例，广东4例，内蒙古2例，上海2例，山东1例，河南1例，含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均在广东，本土病例9例，福建5例，均在厦门、黑龙江4例，其中哈尔滨3例，绥化市1例，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没有新增疑似病例。在今天早上7点，在进行了双采双试双检检测结果为阴性所在的房间的物品环境标本，经单份标本的单管核酸检测为阴性以后，福建莆田的仙游县首批108名次密切接触者解除了集中医学观察，陆续由专车点对点运送至居家健康监测点，进行为期7天的居家健康监测。福建莆田昨天没有新增确诊病例，为本轮疫情发生以来的首次。昨天晚上，福建省莆田市历城区8个隔离点的547名市民在集中医学观察7天以后解除了隔离。按照疫情防控的规定，集中隔离的人员在解除集中隔离以后，还要接受7天的居家健康监测。国际疫情方面，根据蒙古国卫生部2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过去24小时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662例，累计确诊292591例，新增死亡病例18例，为该国疫情爆发以来的单日最高纪录，累计死亡病例1116例。为了遏制疫情的蔓延，蒙古国政府已经将全国高度警戒状态延长到12月31号。除了成吉思汗国际机场以外，其他的口岸在今年年底前将禁止游客的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第四届北京国际麋鹿文化大会，今天在北京举办，在会上鹿与鹿 IP 正式发布，联名文创商品惊艳亮相，麋鹿研究论文首次登上了世界权威学术期刊 Science， 京张联手打造麋鹿共同家园。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韩萌。韩萌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麋鹿的研究进展。 这个麋鹿啊，在我们国家确实是比较波折的，从一开始麋鹿非常繁盛到本土完全灭绝，再到近些年来那个重新引入到成功的野放，现在麋鹿在我国已经有近万只了。那么中国的麋鹿保护工作也确实是得到了世界的认可。那2021年的2月12号，麋鹿保护成果也是第一次登上了世界顶级的这个期刊 Science， 为世界这个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做出了中国的这个智慧和贡献。那今天呢，在大会现场啊，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伊丽莎白女士，还有英国非常著名的这个生物学家甄古道尔女士呢，在线致辞，那高度赞扬了我们国家对麋鹿保护工作的成果。那另外呢，为了推动麋鹿保护工作在我国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还有系统化的进行呢，由这个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来牵头，有中国科学动物研究所，还有北京林业大学，还有北京动物园等机构共同编写了一个麋鹿饲养的这个管理技术规范，在大会上也是正式发布了。那这个标准呢，对麋鹿保护可以说是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主持人， 那再来跟大家说一说麋鹿文化产业转化的情况。